鸡公仔尾婆娑，三岁嘅孩同学唱歌，阿哥佢听够咯，妈就开心晒咯，阿哥佢唔听话，妈就唔。就开心。